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上世纪的90年代，我国内地影坛涌现出了一大批立意新颖、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影片。这些影片共同的特点是导演年轻化，故事节奏快，影片题材与拍摄手法具有突破性。其中导演施润九1999年执导的影片《美丽新世界》成为此类影片中的佼佼者。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一同来感受一下这部影片的魅力。电影讲述的故事很简单，农村青年张宝根买奖券中了一套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价值70万的房子，他只身来到上海，寄宿在远房亲戚大姨奶收养的女儿金芳家。因为奖券无法及时兑现，张宝根只得继续住在金芳家。迫于生活压力的宝根想如何维持生计，宝根与金芳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影片中两位主演，饰演张宝根的姜武与饰演小阿姨金芳的陶虹，以及饰演阿亮的伍佰与饰演小白的任贤齐，这两位配角会有怎样的精彩表演呢？搭乘娱乐大篷车，答案为您一一揭晓。这一天，张宝根拿着地址找到了大姨奶的住处，他莽撞地叫过路过的邻居老太太。 大姨奶，我是宝根啊，我是张宝根。 张宝根的喊叫不仅吓跑了老太太，还把小阿姨金芳吓了一大跳。 大姐，啊，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神经病啊你，鬼鬼祟祟的，有没有毛病啊？ 大姐。 哦，阿华叫你来的吧？你说说你们这些乡下人，为了挣点小钱，什么事情都干的呀？阿华一次给你多少钱啊？啊，讲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也晓得，小兄弟你出来混不容易的。这样吧，嗯，我给你10块钱，你就跟阿华讲说找不到我，好不好？皆大欢喜嘛啊！没关系的呀。哦哟，阿花哪里会晓得的？我跟你讲啊，我跟阿花不要太好哦，今天吵两句，明天照样亲亲热热的，你家的中间一点好处也捞不到的。喏，出来混嘛，就要领你清爽，拿着钞票赶快走人啊、哦、啊！走了走了走了走啊！ 我不认识什么阿华呀。 什么？ 我是来找人的。 不认识阿华呀？ 啊， 那你不早说，找谁呀？ 毛阿菊是不是住这儿啊？ 毛阿菊，你找他什么事情啊？ 啊，我从老家来看他。 哦，那你不要找了，毛阿菊啊死掉了。哎，干什么呀你？ 对不起大姐，他还有个女儿，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你到底是毛阿菊什么人呀？ 孟阿菊是我叔公的小表妹，我管她叫大姨奶。我来上海办事儿，我妈让我来看看她。哦，这是我身份证。 那把东西拎进来再说吧。 哎， 进来啊。你说你叫什么？ 张宝根。 啊，你到上海来做什么呀？ 您是？ 啊，孟阿菊嘛，就是我们嘛，我就是她女儿啊。 大姐是， 就是你刚才说的小阿姨呀、啊。 哦，小阿姨你好，我姨奶奶是什 么？把东西先放下吧，啊，哎，放下。 小阿姨你好，我姨奶奶是什么时候过世的？家里一直没他们消息，他们俩小时候特别…… 哦，不要提他了，从小嘛就管条管脚的，临死了还提起来我就一包气。你是第一次来上海呀？ 啊。 啊。来做什么呀？ 给镇上加工厂跑跑销路。 金芳认为宝根大有来头，于是打起了小算盘。 哎呀，我看你也蛮累的了，哎，找到住的地方没有啊？ 还没有呢，我妈本来想让我陪姨奶奶多住几天，没想到小阿姨、 嗯、 你知道哪儿便宜啊？ 便宜呀、啊！便宜嘛，你就住在这里好了。 好。 不过小表侄啊，嗯，上海这个地方很实际的，和你们乡下观念可不一样啊。不是我金芳阿姨势力，上海嘛，走到哪里都是讲钞票的。但是亲戚嘛啊，这样吧，你就每天给我20块钱好了。这已经是蛮照顾你的了，你看看这里啊，录像机啊，微波炉啊，样样都有啊。总归住在家里还是方便一点啊。你不信，满上海打探打探去，像我这样的单人房间，你没50块钱住不下来的，真的呀。行不行啊？ 行。 那你打算住几天呀、啊？ 我星期二走。 其实嘛，你出差也是花公家的票子，没有什么心疼的，是吧？宝根呐、啊 哎， 我跟你讲啊，我这人挺要干净的，你可别把房间搞得太乱。每天早起先打扫一下房间。 哎， 摆中间吧。 住在哪儿不是住啊，反正肥水不是流外人田的。倒是突然到来的蔡阿婆让金芳以为是要账的，把金芳着实吓了一跳。 金芳， 我等下就来啊。什么事情呀？ 哎呀，我是为他电话费来的。 哟，您都多大岁数了呀，为了7块3毛钱电话费跑上跑下的，给自己找罪受吗？再摔一跤怎么办？ 金芳，你不能总不交钱呐。我这电话是公用的，又不是为你一个人。 我知道了。 哎，刚才找你的那人是谁呀？ 啊，那是我小表侄呀。我跟你讲啊，我小表侄可是乡镇企业家呢。 嗯， 蔡阿婆呀，你这人太管闲事了。 哎呀，金芳，我也是为你 好。好嘞，那我给你10块钱呢，两块钱不要找了啊。 哎，你反正你以后也是要打的。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收听影片《美丽新世界》。第二天一早，满心欢喜的宝根去房地产公司领奖。 张先生，祝贺你，欢迎你！我要告诉你， 你的那套住房正好是在这个大楼的最顶层37层，你的主卧室的窗户正面对着浪漫的黄浦江，两岸的景色呀会令你置身于美丽的世界，愿你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有一个美丽的新生活。张先生， 哎， 来喝。 开完了新闻发布会，宝根被房地产老板邀请到了办公室。 哎，平时肯定喝的不多，那这样先摇晃让它香气溢出来，然后再品尝。嗯，怎么样？ 好。 来抽烟。 不会， 哎，这不是一般的烟，这是洪都拉斯的 Cigarilla， 你看手工制作的啊，来点上。说心里话，这会儿我真愿意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连同这个产权证一起交到你的手里。 对。 但是现在你知道吗，你得的这个房子是期房。 不对啊，我得的是楼房，不是期。 是楼房，是期房的楼房。那就是说，哎，比如说你卖东西了，人没给你现钱， 嗯 啊，写个条，写了期限七条，那这个房子也有个周期，就是这个期房啊，那意思是说，嗯，这是说白了吧，这房子还没盖好呢。 不对呀，报纸上说已经盖好了。 这个报纸上嘛，当然登个大概的新闻，那么具体事情还要您来了我们面对面商量啊。那么今天我上午通了个电话跟这个项目经理，那我们这个项目恐怕周期要一年半，那么当然这个一年半还只是基本竣工，真正要到交付使用的话还要相当一段时间。你总不至于在上海这么等了。哎，我跟财务经理也一起商量，我们从各方面为您考虑的话，考虑就是按照我们现在预售的情况，前期投入你所得的面积折算下来是9万多一点，那我跟财务经理说了，人大老远的来，那凑个整数10万块钱啊。 报纸上说是70万。 是70万，那70万这个说法是一年半以后，那现在张先生，10万块钱不算小数目了。 嗯 啊，再说一年半以后的这个市场情况谁能说得清呢？ 对。 拿到手的钱才是真正的钱。在家里是 老大， 哎，看得出来今年是 30。 你看这个钱把一个男子汉都给耽误了。 对， 那个成家立业的好时光，10万块钱带回家乡去，在家乡造一栋楼，在家乡造楼多好，还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 你还可以用多余的钱把现代化的东西都置办齐了啊，这好好的过上安安稳稳美好的日子。 是 啊。还有多余的钱啊，作为生意人给你个建议，找专家咨询一下，科技含量高，这个低投入高产出的项目投一个。你有素质。你看我当年也是白手起家，靠哥儿几个凑个几千块钱发展到现在，你会发展得比我好。 是是是。 哎呀，拿到手的钱才叫钱呢。 对对。 哎，朱莉亚，哎，你待会儿把张先生带到这个财务那儿。哎，我都已经说好了。还有就是我给他准备的这个礼物，我没跟他说，待会儿你给他，好吧？哎，好。张先生， 哎，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不客气 啊，回家以后祝你一切顺顺当当的，代我向你父母和乡亲们问好。 哎， 啊，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 哎， 我要有时间一定要去参加你的婚礼。 哎，哎 啊，张先生， 嗯， 这位是朱莉亚小姐，她会带你到财务经理那儿，那我就不送了。 不送了， 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谢谢。 哎，对不起，这么大的事儿我还要跟我妈跟我爸商量商量。 遇上了巧舌如簧的房地产公司老板，然而不管你怎样千变万化，宝根心里有自己的一定之规。这不，走出办公室的宝根又回来了。宝根在金芳家住下，与金芳相安无事。这天他从外边回来，带了金芳爱吃的猪手。 小阿姨好。 哎，买什么呀？ 猪手。 你就小豆爱吃是吧？ 嗯， 宝根呢、啊、你就这样回来了呀？你不知道街上脏啊，车来车往的，简直在脑门上写乡下人三个字呀、啊。煮的烂不烂？ 烂。 哎，钱嘛，我回家要给你啊。 不用了，小阿姨。 哦，要的要的，一家人嘛，钱也要分分清。哎，宝根啊，下次你再买点青菜回来啊。哎，今天真够没气的，我去催货款都快把我气死了。哎，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去了呀。 小阿姨， 嗯，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生意啊，哎，我做生意那可多了，汽车、电器、食品、服装，还有马桶盖、卫生巾，只要你在商场里见过的我都做过。哎，可惜后来做房地产失了本，只能从头再来了。 傻阿姨， 嗯， 房地产生意有什么门道啊？ 房地产呀、 啊？ 啊。哎呦，那里复杂着呢，说出来你也听不懂，你还是省省心吧。宝根呐。 啊。 做生意不容易的，你可不知道有多激烈。哎，幸好你小姨夫就要从日本回来了。嗯，我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们都商量好了，等他一回来呀，我们就结婚。婚礼嘛，就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举行。他还说要亲自开着加长的凯迪拉克接我呢。哎，凯迪拉克你听说过吧？ 我还坐过呢，就是一个圈三个叉子。 啊，那是奔驰呀，凯迪拉克可长了，你肯定没有见过的。 要那么长干什么事？ 里面全是东西啊，电视、冰箱、酒吧、卡拉 OK， 哎呀，样样有的。在国外呀，还有游泳池呢。你小姨夫在日本生意忙，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嘛，正好上下班的时候可以游游泳、健健身呀。笑什么呀，宝根？ 我小姨夫一定很矮吧？ 你小姨夫可比你高，车大嘛。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金芳与宝根之间渐渐熟络了，这一天他饶有兴趣地打探起宝根的个人情况来。 哎，宝根 啊， 你是不是应该有女朋友了？ 没有。 别骗我了。哎，我想着的呀，你们乡下嘛，结婚都早，对不对啊？是不是该接了呀、啊、 没有小阿姨。 是不是呀？ 小阿姨真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你告诉阿姨长得怎么样啊？ 真的， 关系的呀。 真的， 那我还不好意思了呀。讲你有什么关系的呀？哎，要是你小姨夫在该多好呀！我也不会为那么点钱跟人家低三下四。 我小姨夫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再过俩月签完一笔订单就回来了。啊，他前两天还打电话来了，讲让我在家好好享享清福。你说嘛，我怎么会习惯过那样的日子？这些年都跑惯了，还不晓得以后会怎么样呢。嗯，今天倒是刚签下一笔订单，跑到了金桥那么远的地方，累都要累死了。嗯，不过心里还是蛮高兴的。哎，宝根， 嗯， 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的人嘛，越来越滑头了呀。你有什么事情都跟你小阿姨商量，对你好呀。等你小姨夫回来了呀，也叫他给你联系联系。哎，你小姨夫做人那可是拎得清的呀，而且什么都听我的。哼，哪里像现在这些生意人呀，就是想赚女人便宜。我跟你讲，女人需要什么呀，可不只是几个臭钱哦。哎，阿慧你知道吧，从小找个又体贴又有钱的男人，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个福气的。阿慧嘛，别看漂亮，其实细看起五官来透着薄气啊，心眼又不灵活。哎，我跟你讲啊，那天就碰见个老色鬼，要不是金芳阿姨我机灵啊，保准又得吃亏哟。你小姨夫就不好色，我们从小呀就认识，他追我的时候连着两个月天天送我99朵玫瑰呀。 金芳自顾自地换衣服，忘了拉帘儿。宝根无意中看到了，这下可激怒了金芳。 要死的呀！你看什么呀？ 啊！ 你看什么呀？ 张宝根，你个小色胚，我妈好心好意收留你，你倒吃起老娘豆腐来了啊！让你吃豆腐，要么人家说你们乡下人恶心恶状的呢，要是让你小姨夫知道，看不打断你的腿的呀。 小阿姨， 怎么了？怎么了？我还说错你了？小流氓懂吗？啊！我跟你说话，你看着我呀！ 小阿姨， 不漂亮你。 小阿姨，我不是有意的。 有意没意我不管，不许胡思乱想。你要胡思乱想，我先打断你的腿。宝哥，你自己说说是吧？你虽然叫我一声小阿姨，不过是吧？小阿姨嘛，我脾气是不好，可你干的事情也太可气了呀。等哪天我给你妈妈写信讲这件事，看她会怎么想呀。 宝根对自己来上海的真实目的一直守口如瓶，这让金芳对他产生了怀疑。 你到底来上海做什么呀？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呀？怎么搞得神秘兮兮的？谁知道你来上海做什么？你讲不讲呀？不讲了，明天就搬走，少跟我捣浆了。 宝根不喜欢被怀疑，第二天早晨他给金芳留下了一封信。 小阿姨你好，这些日子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实在过意不去，办的事情很不顺利，本想多待几天，但考虑再三，实在是不方便。我打算去找个工作，慢慢来吧。有空我去看您。此致敬礼，表侄张宝根。 金芳一心想要向上爬，并且抓住一切可以让自己升迁的机会。这不，在同好友阿慧与新认识的男朋友小白一起吃晚餐的餐桌上，金芳主动地发起了进攻，喧宾夺主。 我觉得嘛，叫你白建华蛮绕嘴的，干脆我们以后叫你小白好不好呀？ 当然可以了，公司人都这么叫我。 是吗？我还以为他们会叫你白老板呢。哎，我听说你们公司的生意挺好的呀。 还不错啊，我们总公司主要是做房地产还有国际期货 啊， 我负责的是汽车股票那部门。 嗯，真不错。 嗯， 哎，那你有没有办法把我弄到你们公司里去啊？我妈一直想学学做大生意的门道。 对呀，你怎么刚认识人家就神经兮兮的乱说话呀？ 啊，没关系了，我们看看情形再说好不好？ 好呀好呀。 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而费尽心机的金芳能否如愿以偿，艰难讨生活的宝根未来将会怎样？咱们先来听一首电影当中的插曲，张震岳演唱的《怎么办》。休息一下，歌曲和广告过后，咱们继续来收听影片《美丽新世界》，稍后见。 你是我唯一的美梦啊，也是我唯一的烦恼啊，怎么办？每到满天繁星的夜空，心中总你总是匆匆地走过，你总。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电影之旅，我们来听一听影片《美丽新世界》的精彩录音剪辑。这部影片的女主角陶虹在采访当中曾经说，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影片，是因为题材吸引了她。她说现在国内的影片，像这类关注小人物生活的影片太少了。陶虹还当众表扬了姜武，她说很庆幸能遇上像姜武这么好的对手。在30多天的合作中，在表演方面，姜武给了自己很多好的建议。姜武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好演员。说到这儿，陶虹还特别的别有深意的来了一句，有几场戏他简直帅极了，有点像年轻时代的马龙白兰度，可是对女拍档送来的秋波，外形高大魁梧的姜武就像他在片中扮演的宝根一样憨劲十足，只是说了句还请大家多多指正。回到影片中，自谋生路的宝根找工作时屡屡碰壁，好容易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保安工作，却因为得罪了闹事的顾客，不仅被打又被辞退。丢了工作的宝根流落街头，在地下通道里遇上了以前见过的街头艺人阿亮。 我见过你， 跟几个人打的。 这么晚了还有人听你唱歌吗？哎，你知道附近有什么便宜旅馆吗？我明天一早就回家了。 就这么走了？ 我不想走啊。 是他们逼的。我叫张宝根，我在上海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那你找什么旅馆？ 你听我说，这房子是我中奖得的，我来上海领奖，他们告诉我这房子没有盖好，让我等1年半，如果你要是不等就给10万块钱。你知道吗，这房子价值70万块钱，他们只给我10万。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跟我妈跟我爸商量商量。我打电话回去，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们镇子上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到我们家去拉赞助。我只能在上海待着，在我小阿姨家，每天20块房钱。20块啊，她是我亲的小阿姨。我不能待着，我得去找工作。我当过建筑工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把我给开了，后来我又干上了保安。你知道吗，我爱这个工作，我深深地爱这工作，我一心一意的为顾客服务，可是他们打了我了，他们把我打成这样，你说这为什么？ 哎呦，为了这一套房子吗？不就是1年半吗？这个城市有多少人没有像你这样的希望啊？就等啊，总有一天你会拿到。 你是男的吗？ 走投无路的宝根还是回到了小阿姨家。 小阿姨， 哎呀，宝根，你这先进来，怎么了呀？怎么回事啊，宝根？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司机韩涛在这儿继续为您服务。咱们继续来收听影片《美丽新世界》的录音剪辑。金芳与好朋友阿慧一起去炒股，在交易所里，阿慧的男朋友小白来找阿慧。 阿慧， 走吧。 怎么 样？刚又吃进了一批，我看过几天一定会大涨。 真的？ 咱们可以找一个地方好好庆祝庆祝啊。 好呀好呀，我想想啊、哦。嗯。新锦江新点餐厅怎么样啊？又够档次又有气氛呀、啊。怎么样呀、 啊？哎，那里不错啊。 是吧？ 而且不算太贵嘛。 金芳。 没关系啊。 哎，小白。嗯。你今天吃什么股呀？ 我今天吃进了两股，都有内线消息哦。最迟星期三一定会大涨。我看你们也可以买点股票啊，我来帮你们操盘，一直稳赚不赔的。 哎，说的是呀、啊，我以前也炒过股的，赔了很多钱，就是因为消息不灵光呀。现在嘛，认识你小白可好了。阿慧， 哎，你别拉着我啊！你怎么不长记性啊，金芳？我是再也不炒了。阿慧、啊， 好了好了，待会儿再慢慢聊嘛，走吧。 爸。哎，阿慧。 金芳带宝根去证券交易所炒股，憨厚老实的宝根在交易所外一不留神上当受了骗。 哎，宝根、啊、不要进去了，里面嘛都是我生意场上朋友，你在外面等我吧。 哦。 哎，慢一下吧，慢。哎，慢。哎，盒饭要不要？ 老板，盒饭要不要？ 很快啊。很快。 我看看。 有肉有菜。 两盒， 你先吃，我给你倒零钱。 好、 哦，走，你帮我上看一下生意啊。 没问题，你去吧。 谢谢了。 啊、哦。张阿姨，在这儿呢。 在这里呀。好了呀，我们可以走吧。 饿了吧？ 哎。拿回家来吃吧，啊，赶紧走吧。 不行啊，我还替人家看摊儿呢。 你神经病啊！自己事情还没有解决，管人家闲事，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还没找我钱呢。 哦，人呢？ 换钱去了。 你给了多少钱啊？ 100。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哎呀！宝哥，你受骗了呀！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里还有几盒饭呀！真是 7盒。 哎呀，比你还傻人才会回来呀！ 那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呀？走吧，试试还吃呢。把东西拿上，拿上去啊！ 合适。 哎，骗你100块钱合适呀？赶快去拿硬币！你说吧，你。你说你怎么那么笨呀你啊，你动动脑子呀，你整天想什么呀啊？ 我什么也没想啊。 金芳为宝根受骗的事儿教育起了宝根。 哎，你们这些乡下人呀，平时嘛节俭，遇见骗子嘛倒真大方啊。 小阿姨，这肉土豆青菜得多少钱一斤啊？ 那值得了几个钱呀。哎呦，好了好了，不要算了，越算越心疼，赶快吃饭吧啊。 可是宝根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哎，小阿姨， 嗯， 要是买的量大会不会便宜啊？ 肯定的呀。 一盒挣2块不错呀。 什么不错呀？干这种工作嘛，又没面子又辛苦又不挣钱，你看看那些买盒饭的都是最下等的，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谁会去干这种工作呀？喏， 真挺好的。 宝根， 嗯， 你不会想去卖盒饭吧？我跟你讲啊，不许去，丢人死了。这不是还有你小阿姨呢吗？怎么也不能让你落到那个地步呀。 小阿姨，我觉得这…… 好了呀，宝根，你别着急啊，咱们马上就要发财了，到时候小阿姨一定给你安排个体面的事情啊。 金芳不仅自己炒股，还把宝根拉下了水，结果他赔了。 宝根，小阿姨，对不起你。 股票赔了。 宝哥，你放心啊，小阿姨一定会还你钱的。等再过两天，有一批货款就到了，我再去赌一把，等赚了钱加倍赔给你，好吧？ 小阿姨，咱们干点实在事儿，谁的钱都能还上。 什么实事儿啊？靠买盒饭。 对，小阿姨，我没告诉你，我已经偷偷的卖了一星期了。生意好的那天，我挣了187.5块，要是量大，成本还能低，我都跟菜上了。 哎呀，好了呀，少跟我啰嗦一些没有用场的事情。要干嘛，你自己干好了，少来烦我。 金芳瞧不起宝根卖盒饭，更不愿意让宝根同蔡阿婆合伙卖盒饭。这一天，他刚好看见宝根在用蔡阿婆家的灶台炒着菜。 宝根， 哎，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啊。 蔡玉凤那个老十三点，阴阳着面孔，整天就想看我们笑话。 觉得阿婆不是那样的人。 你刚到上海几天呀？知道什么呀？他嘛，就是想赚你的钱呀。哎，我说的对不对？切，就是一点良心都没有，什么钱都想赚。哎，他一次收你多少钱啊？哎，收你多少钱呀？ 每天20块房钱。 张宝根，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还小肚鸡肠记仇是不是啊？要是没有我黄金芳，你还不知道睡在哪个水泥管子里呢，早被臭虫咬死了。宝根，你给我回来，你要不回来，你永远不要吃我的话。 宝根的生意越来越好，但金芳仍然没有固定职业。这天，好朋友阿慧约金芳一起喝咖啡。 哎，嗯，给你定了一个约会，下个礼拜天中午到你们家。 到我们家呀？ 把你们家好好收拾一下啊。 哎呦，算了吧，你也晓得的，我有男朋友，而且马上就要回来了呀。 金芳，别再骗自己了，那个男的他根本就没去日本。前两天我还看见他在一进料理店做铁板烧呢。 肯定看错了呀。但是我金芳还没有惨到要别人给我介绍对象的地步吧。 哎，其实那个人还不错，自己有个小印刷厂，人也很正派，相貌也很端正，你先认识一下，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交个朋友当然可以了，不过在我们家， 哎呀， 合适吧？ 你那个小婊子也真是该搬个家了，你们俩老是这样算什么呀？ 小姐，你要不要加呀？ 好， 两杯。 哎，金凤，你也该为自己想一想了呀。 什么呀， 现在连个朋友到家里做客的机会都没有，再说你们俩那么远的亲戚，别人会不会说什么？ 哎，那个小白怎么样啊？对你好不好呀？ 他对我倒是蛮好的，都有点太好了。 什么叫太好了呀？你不要告诉我你都受不了了。 宝根的存在对于金芳来说并不都是累赘，有的时候他能帮金芳解决大麻烦，比如还债。这不，大半夜的要债的又来了。 王金芳 金芳呢？ 啊，什么事儿啊？ 金芳欠我500块钱呢。 其实1500， 他问我们借了一年多了，什么时候还钱？ 等着。收条， 谢谢。 宝根在街头艺人阿亮的启迪下，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这天，他又遇见了阿亮，并把阿亮带回了金芳家。为人刻薄的金芳怎么能容得下一个外人来家中白吃白喝呢？ 别客气啊，喝水啊。 你怎么称呼啊？ 阿亮。 哦，那么您姓阿了，这倒蛮滑稽的。您哪里人呀？现在住什么地方啊？ 小阿姨，阿亮，来喝茶。 我原来还不知道我们宝根还认识一个歌星的朋友。哎呀，这琴是你的呀，蛮不错的呀，准不准呀？怎么了？哎，我以前也做过乐器生意的，这把琴、啊、有没有500块钱的？ 还要贵。 真的呀？看不出来哦。 小阿姨， 怎么了？ 过来。 怎么呀？ 阿亮是我朋友。 什么狗屁朋友呀，你怎么这么老实呀？现在社会多复杂呀，有些人嘛看你发达了来吃白食，你看不出来呀？ 对不起，我有事我先走了。 没关系，阿亮 慢慢聊。 阿亮，阿亮，阿亮， 对不起。 干什么呀你？神经病啊，摔摔打打的，你摔给谁看呀你？神经病！ 你干嘛给他轰走啊？ 怎么了？ 他是我在上海唯一的朋友。 什么狗屁朋友呀？哎，你知道他是谁呀？你了解他的底细吗？他姓什么你都不 姓啊？ 宝根呀，你也到上海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更傻？ 我一点也不傻，就你一个人觉得我傻。 哦呦，你还不傻呀？哎。那个阿亮嘛，一看就是个吃闲饭的，就你还把他当个宝贝。 阿亮不是，才是。 我是什么？ 吃闲饭的。 什么？张宝根，你给我大点声，你让我听清楚，我是什么？ 吃闲饭的。 我吃闲饭？我，你说说我怎么吃闲饭了？我到底怎么吃闲饭了？说呀你。 你日本的男朋友，你做的大生意，我什么都知道。阿亮虽然挺怪的，比你可爱。 他可爱，他可以找他去啊！你去啊，去啊，去啊！你，你去啊！ 就不要去找他，我早受够了。 哎呦，你受够我了？你受够我了？我还受够你了呢！你这卖盒饭的乡下人，天天住在我这里，我不知道被多少人说闲话呀！ 卖盒饭是凭自己能力吃饭，不像你到处骗钱遭人白眼儿。我是可怜你才留下来的。 哎呦，你可怜我呀？我要你可怜呀？看看你这副倒霉相，你有什么资格可怜我呀？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乡下来的阿姆林，阿姆林你懂吧？ 不知道。 傻瓜呀！ 我是傻，但总比你这吃闲饭的强多了。连门口蔡阿婆的电话费都让我替你交。 你用不着替我交呀，谁让你交了？我告诉你啊，没有你个拖油瓶的，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好呀！你看看你这件。把我家里弄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这是破的。 干什么你？ 怎么了？怎么了？这还是我的家里啊！有本事你走啊！你走呀你！ 这也是我家，马阿菊是我大姨奶。 找你大姨奶去吧！ 金芳跟宝根打归打，等他冷静下来后，还是觉得自己理亏，于是主动把宝根找了回来。夜晚他们俩在屋顶纳凉，此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不仅仅是阿姨与外甥、房东与房客那么简单了。 再给我一张看。 等一下啊，这张吧，我上中学时候的。怎么样呀？ 这张挺好的，我喜欢这张。 宝根， 啊， 你那张床嘛太硬了，哪天给你去买个床垫子吧。 不用了，小阿姨。 要的呀，挣那么多钱嘛，干什么呀？好吧。 好。 宝根与金芳参加完阿慧和小白的婚礼，走在回家的路上，略带醉意的宝根终于向金芳透露了实情。 宝根，没想到你还蛮能喝的呀。 小阿姨。你不知道的事儿多着呢， 别臭美了，你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呀。 夏姨、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上海吗？ 这谁不知道呀，南京路上嘛有一堆金子没人敢捡，就等你来捡呢。 对，你猜的没错。 可惜呀、等你一捡 金子再多也有捡完的时候，盒饭可能卖一辈子。 切，别和点小心爷自己了不起，我跟你讲，你在我这里呀、啊、永远当不了老板。 司机师傅停车 干什么呀？哎，宝哥你干什么呀？你前进啊，外头下雨你不知道呀？ 下来小阿姨。 我不下来，你有话进来说。你要发神经病自己发去，我回家了。 你要想当我的老板你就下车。 下到十三点老板。哎 我来上海就是要在这里找到那堆金子。 哎呀要找你找你拉着我呀。 你来这边。 原来这时出租车来到了宝根中奖的楼房工地，宝根冒着雨下了车。 你知道吗？如果这楼房盖好，在37层有我一套房子，在那儿我能看到上海最美丽的风景。 哎，你说什么废话呢？你以为你是自来生的儿子呀？回上海去看尼采呀？ 你真的不相信我？ 我相信相信，你先回家好不好？你一定喝醉了。 老天作证，如果我说的是实话，这雨马上停。 真是太神奇了，这雨突然停了。这时工地上的人们发现了他们俩。 哎，就你们呢？就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啊你？啊，这是工地懂不懂啊？危险！哎，下来下来下来。 哦。 等一下，我说嘛，每次问到你到上海来做什么，你都支支吾吾的。这么大事情都瞒着我呀？你们比小白还坏。 既然宝根的诚意能够感天动地，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依靠宝根的勤劳朴实与金芳的精明灵巧，这对幸福的年轻人将来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美丽而崭新的新世界。好了，到这儿《美丽新世界》这部影片咱们就欣赏完毕了。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旅途最后呢，送上一首影片的同名歌曲，伍佰演唱的这首《美丽新世界》，希望您能喜欢。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您的搭乘，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喝醉了以后还能想些什么？是纯纯的爱，是飘飘的愁。不要说你我都无法挣脱，只要闭着眼睛，你就会感动。画上一道彩虹，有绿绿的树和暖暖的风，给我一杯酒，我轻轻地说，只要忘记曾经，你就孩子还有姑娘的酒窝，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叫我慢慢的走，海浪它总是一波波，不要停歇不回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